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喺中国今年国庆嘅前一日咧，咁啊，英国咧各方面好似咧用某一种特殊嘅方式咧，同中国咧送咗个国庆大礼，就系、是、一名叫做钱志敏嘅中国女公民啊，就喺英国伦敦南部一个刑事法庭啊，啊嗰度咧系开庭，啊就含泪咧就承认咧系庞大嘅洗钱罪名、金融犯罪啊。咁咧，原来呢个叫钱志敏嘅咧嘅女人咧，今年只系得47岁，身形咧系肥胖，其貌咧系不扬，而且咧系身有残疾，佢就被控咧系用60000个比特币咧系非法洗钱。咁而且咧就将大批啊嘅金钱啊，由10年前开始咧系非法咧系运入英国。咁啊呢件事咧系非常之耸人听闻，英国咧系全国震动。点解咧？原来喺2017年嘅夏天，这个叫钱志敏嘅中国女人咧系一个女商人，佢当时咧就系透过天津一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鸡棚就向中国的公众就收集存款，亦即是大陆话斋叫非法集资。嗱，呢啲集资咧个方式咧，其实嗰阵时啊喺大陆嘅民间系好多人做紧，因为中国的法律咧对呢方面啊民间嘅理财咧就缺乏监管，因为咧嗰啲国有银行咧系被共产党控制，利息咧系非常之低。而且咧，嗰啲錢咧好多擺入去咧，你睇近年咧，你又冇自由咧係提出嚟，咁於是民間咧呢啲啊集資啊嘅公司咧就大行其道啦。咁佢嗰陣時咧就曾經係應承開出嘅條件係非常之咧係優厚，就係咧向中國嘅民間咧推出一連串嘅金融理財產品，包括加密貨幣、智能養老、金融科技等投資。就保证咧，啊，每一个大陆人咧，系俾钱佢咧，收益率咧系高达100%至300%。咁一连串嘅所谓嘅投资理财嘅产品咧，就成功吸引到几多咧？130000嘅中国所谓嘅投资者咧，就达到非法集资嘅金额咧，系430亿元人民币，系咪？咁咧喺呢个女人咧系相当之聪明嘅，喺大陆透过天津呢啲高科技公司呢个壳咧，系搭建咗一个叫做集资平台，然后咧就话给我3年信任啊，我咧系换取给你咧系3世嘅平安。咁咧你嗰啲平民咧系将50000蚊、100000蚊不等就存入去，就可以定期啊，系攞到咧100%至300%啊嘅利润嘅回报。就肥仔果咧系摆喺银行咧系等收美国6%至7%嘅利息，亦都肥仔我买保险系咪？咁呢位钱志敏咧喺私下咧系割韭菜，割咗130000中国人啊大量嘅现金咧，就喺大陆同埋香港就买比特币啊，买咗几多个咧？61000个。各位你可以睇下喺2017年咁上下个比特币几多钱，后来咧系几多钱？佢入货嘅时候咧就比特币大约系1000多蚊，之但系咧炒下炒下咧。是高达咧100000蚊，嗱呢60000几个比特币咧就全部操控喺钱志敏之手，咁咧佢就梗系笑到见牙唔见牙啦。咁只要咧佢货如轮转，啊对于个130000啊嘅大陆嘅啊投所谓嘅投资者咧，你遵守合约到期咧你就俾利息，一路俾，有钱咧就大家赚。有金矿咧就大家玩，咁一路咧系唔应该有事嘅。咁啊点知咧啊，后来中国政府反面宣布咧系炒卖比特币咧系犯法， 一旦咧呢个新规定咧系公布出嚟，前置民咧就即刻咧系席卷大量嘅比特币啊，同埋个财富咧就潜逃去缅甸。喺缅甸嗰度咧期间咧就买咗咧系两本嗰啲啊太平洋岛国啊，呢个叫吉列兹啊，呢啲都唔知咩山卡拉啊，个小国嘅护照。咁呢啲护照咧后来被发现系假嘅，咁啊好明显咧佢百物一疏。呢啲护照其实你投资一两百万啊，系港币咧，咩雅鲁雅图啊、东加王国啊、吉列兹啊、伯利兹啊，你当时一定买到。点解会到手个系假嘅咧？就当然就系喺中国人里边黑吃黑，就遇人不淑，就撞到呢啲咧出售假护照啊嘅集团。咁到手嗰两本护照系假，咁但系咧收尾俾佢成功咧，系进入英国喎。嗱，案中有案，佢揸住咁多钱入到嚟英国，佢又搵支盲公竹噶。盲公竹喺边度咧？哦，原来佢搵咗一个叫做温艳喺呢度咧居住咗13年啊，喺一个中国餐馆一个 take away 外卖店嗰度打工嘅一个中国女人，就咧叫佢教啊。佢自己咧喺英国点样投资，包括咧喺边度买名贵嘅房地产，边度咧系有呢啲名牌嗰度卖。咁于是咧呢位女同胞叫做温剑咧，就成为佢嘅助理，每月嘅人工咧系大约港币40,000蚊。咁温剑咧亦都系识途老马，本住天涯遇故知。中国人帮中国人啊，呢个血浓于水嘅爱国精神咧，而且咧又有呢个佣金收，温剑咧好快都变咗个小富翁。后来呢个女助理同佢做埋司机，照顾埋钱志敏咧，嗰啲仔女咧，盲公竹咧带埋佢入嚟英国，介绍佢读英国寄宿学校。咁两个女人咧，宾主关系咧，后来咧就慢慢变为闺蜜啦，就有少少类似似水流年啊。一个顾美华，一个咧斯琴高娃，两姊妹咧手翘住手咧，就走去伦敦啊嘅哈罗斯百货公司嗰度咧，日日扫靓货，Chanel、Prada 手袋呢、这个颈巾。然后喺伦敦咧嘅 Hampstead Heath 系买豪宅，跟住亦都系英国系买庄园，而呢个温剑本身咧亦都买咗一啲豪宅，于是咧好衰唔衰，佢就引起英国税局嘅注意。点解你仍然挂职喺一间中国嘅外卖店，有咁多钱银啊喺你温剑嘅英国户口度出入嘅咧？原来佢就借佢个户口，就代佢嗰个老板。即系钱志敏咧，系用比特币嗰度交息，因为大家有信用啊嘛，系嘛，就系啲钱银咧喺嗰度咧，系化为系英国嘅房地产同投资。温剑咧一早已经被英国警方拘捕，审理之下含泪认罪，已经被判6年。咁佢个老板钱志敏咧就另案处理，本来咧系一路咧都唔认罪，到咗9月30号突然间改口。话咧系承认咗金融诈骗罪，嗱咁就大祸啦！你一认罪咧，我谂咧6年起就10年止咧，一定走唔甩啦！咁呢件案咧喺英国系形成轰动，估唔到啲中国人吐气扬眉，当家作主，有钱有得咁紧要啊？系咪啊，包生？ 嗱，呢单案咧真系离奇过离奇。离奇嘅地方咧，陶生你头先都提及啦。首先咧，第一呢个2014年咧喺中国大陆。呢间庞氏嘅骗局嘅公司咧，就扩展到全国，有成7大个地区，咁所以咧，其实牵涉嘅人咧10多万人。咁当然啦，正如你所讲，中国嘅特殊背景，因为咧民间嘅钱咧系冇投资嘅合法嘅途径嘅，除咗你俾阿公，即系话咧你放入国有嘅银行里边咧，俾佢咧夹住之外咧，其实你嘅钱咧。系唔能够咧，好似即系西方或者香港咁样，你自由选择股票啊，加密货币啊，甚至其他，咁一系你就买楼咯，投入房地产咯，去进入咗呢个GDP 增长嘅游戏里边咯。所以好多嘅人咧，有嘅储蓄合法好，非法好， 甚至啲唔乾淨嘅錢啊，特別係呢方面啦，要揾投資出路。於是乎咧，其實明知道呢啲龐氏騙局嘅公司有問題，都會投資嘅。最近我亦都有朋友中招啊，不過損失嘅數目就唔係咁多啊，幾十萬啫。咁啊，但係咧。依然咧有老趁中招嘅，因为佢哋贪心啊，贪心系咩咧？就系嗰啲高息同埋高回报，所以即使明知道咧呢个音乐椅系会有一日停，但系咧佢哋图侥幸之心咧，就希望音乐未停嘅时候咧，佢哋攞到更加大嘅回报。嗱，成件事嘅背景就由呢度开始啊。咁啊，钱志敏咧呢个肥妹咧啊。當時咧就未去到依個年紀，咁啊擺出嚟個樣咧就好嗱，睇下相啦，即係好似咧依啲我哋平時好親切嘅一個咧啊肥師奶咁樣，所以吸引咗好多人咧啊同佢交往，咁亦都咧佢喺全國成立咗依啲投資嘅部門，於是乎咧就利用比特幣咧就進行投資，咁但係當時咧嗰個比特幣咧大約$1,000左右啦，咁啊唔係而家咁成$100,000或以上嘅，咁所以佢投資嘅數目咧當時唔係話真係好天文數字，但係輾轉好似陶生你所講嘅過程裏面咧，佢去到英國之後咧，依啲比特幣咧節節上升咧，佢已經發現佢所擁有嘅比特幣60,000+咧已經價值咧係哇講緊係幾百億嘅人民幣。嗱，佢揾咗個白手套，頭先你講嘅温劍咧，呢、這個女人同佢做拍檔，做佢嘅前台，咁佢就隱藏喺後邊。咁啊，佢哋兩姊妹咧，我覺得唯一嘅失策咧就係温劍咧讀過下書嘅，佢唔係啊，好似依個錢志敏咁咧睇個樣咧，係只不過係一個咧大陸嘅肥師奶，應該咧佢對於英國嘅金融投資洗黑錢嘅法律咧係應該了解，但係佢哋竟然好粗疏地咧。動用千萬計的英磅去買豪宅，觸及了這個反洗錢的這個部門去調查，一調查之後又搜屋、啊、又搜電腦、啊、就先是捉到溫劍先的，錢志敏就外逃，但不知道為什麼外逃之後又回來英國，所以在跟著的日子就再被逮捕，才觸及到這宗這麼巨型同埋咧，震動咗英國嘅呢個洗黑錢嘅大案。咁而錢志敏開頭咧係唔願意認罪嘅，但係可能見到溫劍咧，嗰、那個被提嘅證據咧，證據確鑿同埋咧個判刑啊，都係佢預計合適合能夠即係接受之內。如果唔係咧，佢可能會被判咗14年。咁、啊、所以佢见到温健配6年多，可能同辩护嘅律师商量之后呢，希望可以喺10年以内埋单，咁佢出返嚟可能都只不过係60岁啫，而且如果佢嘅钱啊仲有一部分喺其他嘅地方呢，佢依然可以拥有一个呢啊即係可能富裕嘅晚年，咁所以而家呢佢认咗罪之后呢，成个案件呢有啲急转直下啦，因为原先諗住审到圣诞嘅12个星期，咁而家咁快就要量刑同埋呢判决，咁究竟下一步系咩呢？下一步呢就更加有趣啦，就究竟呢61,000比特币价值400多亿嘅人民币呢、啊、花落谁家呢？究竟中国嗰啲受害者或者所谓受害者呢，能唔能够追得返呢？因为呢呢个牵涉到呢个犯罪嘅资产呢，如果根据英国嘅法律呢，就你如果证明到呢啲钱系你嘅，咁可能呢都仲有得机会俾返你。但如果你啲钱系来历不明，甚至你本身都系犯罪得嚟嘅钱呢，咁大有可能系被充公。而充公咗之后呢，如果无人认领或者冇下一步呢，就会活入国库里面㗎啦。咁而中国政府呢又话声称呢啲钱呢其实都佢有份㗎喎。因为呢里面牵涉到犯罪㗎嘛。所以跟住点样同中国政府分呢60,000+比特币嘅价值呢，呢、這个亦都系后话。所以而家呢其实唔系究竟钱志敏点样呃钱或者佢认唔认罪。呢部分已经过去咗。跟住落去有趣嘅地方系究竟呢61,000+比特币花落谁家呢？陶生。 现时61,000+比特币呢就扣押在英国政府手上，价值是几多呢？就50亿英镑，50亿是几多呢？大约500亿的港纸。咁你以今年中国香港特区的财赤是不是又是1200亿？你将那500亿掟落去给陈茂波呢，就已经填到差不多一半今年的财赤了。 咁你根据英国嘅法律咧，呢个钱志敏既然啊自投罗网喺英国被捕咧，佢个犯罪所得，包括啲赃物咧，必定咧系收归英国管有，中国咧系冇权咧伸只手嚟攞嘅。呢个大陆自己都系噶。咁当一名刑事罪犯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去犯罪嘅话，佢非法犯罪所得咧，当然系由中国咧嘅法庭没收啦，系嘛？譬如话一个英国公民，英国嘅黑人走咗去广州嗰处流离浪荡，跟住佢攞把刀仔打劫，咁啊抢咗咧大约20,000人民币翻嚟，咁佢系英国护照持有人，喺广州咧被判入狱咧系5年。咁佢抢翻嚟啊，嗰20,000人民币，咁啊当然系视同为赃物啦，就必定系由广州人民法院啊系没收充公嘅。咁你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咧，你走去旁听就冇可能咧，你话要求啊吓嗰20,000啊系人民币咧系归翻俾呢一个吓英国嘅公民啊，呢个劫匪啊，你知唔知啊？咁但系咧，由于涉款巨大，而家中国咧，就透過啊嗰啲啊國際嘅渠道啊，就想向英國咧係追討啊啊呢筆錢，但我相信英國以而家佢嘅財政狀況係一定唔會俾嘅，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咧就攞唔到，咁啊除非咧中國為咗弘揚民族尊嚴啊，係派出戰艦咧係開去英國咧係搶呢筆錢。话呢个亦都可以报当年鸦片战争，英国皇家战舰啊，系走嚟啊中国嗰度侵略一战之仇系嘛？因为以前好多比特币喺英国嗰度嗱，我觉得咧就而家钱志敏佢咁计数，相信佢仲有好多钱咧喺英国出边，所以佢改为认罪咧，我谂最多就系判8年至10年。 系啊， 再加埋你请嗰啲咧，女权嘅团体啊，叫啲妇女啊，嗰啲平权组织啊，出面示下威啊，佢应该系点咧？嗱，如果我系佢啊，就同英国政府咧就讲，佢话其实佢喺大陆啊，用天津呢个科技公司嘅鸡棚走去集资咧，系嘛？系冇违反到啊，严格嚟讲啊，系冇违反到中国嘅法律嘅。因为咧，佢唔系话以佢个人嘅名义，好似以前嗰啲顺德马姐做月饼会咁样咧，吓指口笃鼻咧，就有喺嗰度集资。佢确实，我相信佢系经过中国嘅法律，系用天津嘅一间科技公司嘅名义啊嚟到咧去集资。嗱，如果佢集咗资之后，骑牛黄马，挟住呢啲钱咧系走咗去咧，一去不返咧，咁咧就系非法。之但系咧，佢喺长期嚟讲咧，佢系有还钱啊，系俾佢嗰啲投资者嘅。因为点解？因为由2014年至到2017年啊，中国冇话到投资比特币啊系犯法啊嘛。咁佢揸住啲比特币又系合法嘅，然后佢冇诈骗到嗰啲钱，佢借住天津科技公司咧，一定系遵循中国嘅法律咧，系开公司然后集资。咁佢讲嗰啲项目咧，你唔可以证实佢系吹水嘅噃。如果系嘅话，林郑月娥吹出嚟个明日大屿，林郑月娥就系第一号诈骗犯啦，系咪？因为呢个明日大屿啊，冇可能实现得到。你竟然啊，当初意图或者咧系游说啲地产商攞钱出嚟啊嘛。咁如果林郑月娥个明日大屿合法，钱志敏喺大陆啊，手持呢个比特币，至少2014至2017年咧，佢冇犯到中国法律噃，系咪啊？而且佢有找数噃，13万人个个咧啊，定期咧系攞到钱咧，系翻翻去，而且咧系非常之信任啊呢位女同胞啊。咁点解出事咧？系中国突然间后来宣布比特币啊系非法啊嘛，系咪啊？ 系啊， 一非法嘅话咧，咁钱志敏喺大陆咧，就当堂发毛啦！一夜之间佢揸住呢啲比特币点算呢？咁以而家中国嗰种制度啊，就一定系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旦个国家机器话咗你啊，系嗰啲比特币啊系非法嘅话，由嗰一分钟开始啊，你持有或者行使比特币嘅投资咧，你就系罪犯。 系嘛？喺嗰分钟之前咧，你仲系合法。咁我请问佢有咩时间同埋用咩途径可以将嗰61,000个比特币啊，系埋喺极速嘅时间内，系令到佢喺中国范围内变咗合法咧？佢冇办法噶嘛。所以其实咧，如果前线移民，如果有一个叻嘅律师啊，系可以打咩咧？系打政治难民，佢即刻要求咧。政治庇护，佢认为咧，嗱，佢只要向英国嘅法官啊讲清楚，大陆嗰个比特币点解咧系突然间由中央政府宣布，系嘛改变政策，系呢个非法嘅投资产品，而佢冇办法咧系抽身出嚟，咁于是咧佢被逼咧系变成咧系要走佬，系咪要走佬啊？佢一走佬嘅话咧，潜逃咗去缅甸啦，咁啊冇办法再支付嗰啲投资者嘅利息啦。系嘛咁啊，就变咗揸住啲钱咧，佢可以话俾英国政府听，我根本冇谂住将啲钱咧系汇入嚟英国，之但系中国嗰个音乐椅咧系玩到一半咧系停咗，我不幸咧就身陷罗网，我认为呢样咧系一个政治迫害，佢可以就喺英国同英国讲话政治迫害，死人都唔认罪，啊呢、這个叫非法诶，呢个咧诈骗啊、金融啊呢啲，诈骗咧就算系呢、这个行为咧，系喺中国咧系作出，唔系喺英国。咁英国政府只能够控告佢咧，系非法咧洗钱啦，系嘛？咁多嘅钱咧就分咗俾啲温剑良啊，呢、这个咧系有罪嘅，系罪名成立嘅。但系英国系讲道理嘅，如果佢用啊政治迫害嘅嗰个理由咧去打咧，我相信呢一笔钱咧。啊，去向系点我未知，之但系佢一定唔使坐监。你用人权同埋政治迫害个政治途径去打，咁至于嗰个温剑咧，就冇办法啦。佢喺英国已经住咗10几年，知法犯法去 handle 呢啲钱，温剑可能要坐监，啊判咗6年。但系钱志敏咧就应该唔使坐监。唔使坐监，咁你61,000个比特币咧喺英国政府手上咧，咁你就可以到头来就打同英国政府打官司咯，系嘛？既然我系难民，你俾得我咧一个庇护，咁你 hold 住我61,000个比特币做咩？咁你可以一路打到去上议院啊，就要求61,000个比特币发还俾你噶噃。系咪啊？喂，到时你嗰时候，哇，手头啊50亿英镑嘅价值，呢啲钱系多到咧喜马拉雅山咁高。咁你嗰阵时系点咧？喺你打官司，你就将呢啲钱咧一定嘅比例攞去捐款啊，捐俾牛津大学啊、剑桥啊，捐啲俾啲露宿者啊，捐俾一啲叫绿色和平啊，啊跟住咧又捐啲去美国。捐俾共和党啊、民主党啊，系嘛？咁你还掂啲都要俾税噶嘛？啊，佢应该系咁样一条龙咧，系为自己还取公道。你真系一认罪，玩完，你个61,000个比特币一定系归英国库房。咁我希望佢出边啊，嗰啲咩百列支岛啊、贝尼兹啊呢啲地方咧吓，东加王国啊，就收收埋埋啊，系一啲宝藏啦，系嘛？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佢。即系点讲啊？佢前面嗰句好聪明，后面嗰句嚟到英国啊，中间嗰度保唔住嗰啲钱咧，我觉得有啲傻咯，系咪啊，鲍生？ 嗱，陶生，你度嗰条桥咧，固然系即系好桥啦。其实咧，本来阿钱志敏咧全盘否认控罪嘅时候，佢都系咁样讲。佢话2017年开始咧，中国政府对于加密货币投资嘅打压，令到佢咧逃离中国。所以咧，其实佢唔系诈骗，佢喺中国国内嗰做嘅咧系合法合理嘅投资。嗱，佢开头嘅辩护策略亦都真系正如你所述，想行呢条路嘅。但系咧，佢睇翻佢嘅即系姊妹啊、拍档啊温剑咧，佢之前拉咗佢先噶嘛。咁但系咧，温剑嘅时候咧，亦都曾经咧。去抗辩过有关于来自中国啊，指佢哋啊钱志敏啲钱咧系属于欺诈翻嚟嘅钱，庞氏骗局嘅证据。咁可惜嘅系咧，英国嘅政府同法庭咧系接纳咗中国政府依方面嘅提证啊，即系话咧，佢哋认为啊，嗰啲钱的而且确系来自庞氏骗局欺诈得翻嚟嘅。所以咧，钱志敏今次咧点解改变咗认罪策略咧？相信系因为咧，佢见到温剑喺个庭上边最后被嘅判决。 洗钱罪名成立，背后是英国的法庭接纳了中国方面的提证，而审理的亦都是同一个法官。所以他见到温剑呢最后呢被判了之后呢，可能他就感到呢就绝望啦，咁唯有呢就弃居保帅啦，希望认罪啦，可以量刑呢就坐少啲，同埋呢希望呢唔使去到古稀之年呢先至可以出狱。咁呢方面呢其实温剑呢都用过类似嘅策略㗎啦，你都知啦，英国嘅法庭呢都阻阻地㗎嘛，所以佢又话自己分居之后呢就个生活啦就比较失望啊绝望啊，就受到呢个钱志敏嘅驱使啊，佢自己其实唔知情啊，喺度扮弱者啊受害人嘅角色，希望可以打甩，咁但係呢都系唔成功嘅。所以我相信呢钱志敏转咗辩护律师啦，亦都呢商量过之后先至改变咗呢个策略。咁佢嘅妙计呢相信就唔能够得逞啦。咁究竟佢系受害人啦定系呢个即系犯罪者呢，呢方面呢其实喺中国大陆啊呢个世界里面呢其实好难分嘅。你见到呢啲人呢，你之前嘅一个样之后嘅一个样，佢有钱有面嘅时候呢，佢就系一个呢即系欺诈者，当佢而家落魄嘅时候咧，佢又可以扮做一个受害者。咁究竟佢哋嘅真面目系点咧？咁呢啲咧，你哋自己去想象一下啦。 呢个中国人一向嘅两面性格啦，我哋都讲过啦，喺佢哋嘅心目中系冇底线噶啦。咁喺中共心目中一样都系冇底线，因为佢哋同一座森林里边啊，嗰个生态链嘅上下游啫嘛，系嘛？咁所以其实呢个钱志敏，我觉得系有得打嘅。咁啊，佢嗰个伙计咧就难啲，因为佢系英国公民。你明知道呢啲咧系洗钱非法所得，你喺外卖店嗰度咧做咧，只系得两三万磅咧系年薪，你仲咧蠢到咧系用自己嘅户口啊去 handle 同埋 transaction 啊呢啲咁大嘅资金，判你坐六年咧，系判你嘅智商低啊，唔系判你犯罪啊，知唔知啊？系嘛？而且你两姊妹咧，如果醒目咧，喺离岸开个户口，系嘛？或者咧揸住呢啲钱啊，你等到 Donald Trump 上台，$100万啊，系可以投资移民啊嘛？定系500万啊？我唔知啊。咁你而家咪等到呢个时候，咪两姊妹一齐过去美国投奔 Donald Trump 咯？系咪揸住呢啲钱，你可以喺美国买房地产啊，入股啊呢、這个 Elon Musk 啊，直谷嗰啲 IT 啊，哇，几多游戏产品啊，系咪十世都唔够你玩得完啊？所以佢搬嚟英国咧，我唔知点解，我谂佢中意英国嗰啲咧古色古香嘅豪宅啊，即系嗰啲古堡啊、庄园啊，好似以前嗰啲儿童故事书嗰啲插图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呢表面上是高科技的洗钱、或者是欺诈犯，但实际上很低端。因为两个中国女人呢有一些真的中国人呢传统的、买砖头的思维。其实你持有这个61000个比特币，你使什么将它折成现金跟着走去买楼？其实今时今日都无谓讲那么详细了，比特币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个网络上面，甚至在所谓地上地下可以使用的货币，不需要将它变钱，也不需要将它变成汽车豪宅。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女人要见到实实在在、即是要住大屋、买珠宝、买靓车、买靓手袋，他才觉得自己是富有的人呢？他觉得在个虚拟世界里面的比特币不是钱呢？其实即系点解要用比特币呢？如果对于呢个加密货币有认识嘅人就知道，就系、是、唔想俾呢啲即系叫执法机构啊，又或者系银行啊，去 challenge 你嗰啲钱嘅来源，因为佢就有一个去中心化同埋嗰个私隐啊嘛。咁如果唔系比特币，点解会成行成市，同埋渐渐成为咗好多犯罪集团作为交易嘅呢个咁嘅货币呢？咁正正係因为如此嘛，点解佢哋咁即係咁冤枉路，即係当然而家佢哋认罪就呢个叫尘埃落定啊，罪有应得。咁但係点解你行条冤枉路呢？你将啲钱投资咗个比特币，正正就係攞嚟避开晒呢啲咁嘅法规。但係你最后你行条路就将比特币变返钱，同埋走去买楼，经过返原先嘅要规避嘅金融机构，结果落网。我除了两个字叫愚蠢之外呢，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字眼了，陶先生。 呢个有组织武乞尔，佢当初咧就惊比特币第一系泡沫，第二咧被列为非法产品，所以咧揾到少少咧就默默咧化为砖头，系嘛？咁其实咧系谨慎嘅，吓，但系点知咧后来喺出边咧比特币咧就越炒咧系越成功，喺大陆咧就系因为你哋啲人用比特币咧系多条路走资，所以判为非法，所以咧钱志敏啊。喺呢两姊妹咧，系属于中国同埋西方文明世界两个制度嘅落差、个夹缝里边咧，被压碎嘅一个牺牲品。本来唔应该咁嘅， 你都走咗啦，系咪先？你都离开咗中国啦，而且 佢都惊啊嘛。 你啲比特币唔系摆喺中国噶嘛？咁你做乜嘢要急住将佢变钱同埋变砖头咧？真系，哎呀，真系冇办法啦，真系。 咁啊系啊，你就算投资个愿景嚟讲，比特币升升得快，定系英国嗰啲咧两百年嘅古堡升得快咧？ 系， 啊，所以我觉得唔系，我都觉得咧，即系呢度好奇怪，可能中意嗰啲古堡，佢中意嗰啲古堡，好多啲大陆女人咧， 大陆女人嘅佢自己个心里面唔踏实啊，即系佢觉得咧。要揸住几层楼咧，先至觉得咧个心里边舒服啊！ 又或者佢哋好有品味咧，佢哋中意住嗰啲咧，即系呢个唐顿庄园啊，嗰啲咁嘅豪宅，先觉得自己啊系吐气扬眉啊，系融入英国嘅贵族主流咧。呢啲我哋好难去判断嘅，系嘛？咁总之咧就系、是、佢就呢、這个，我觉得系值得同情嘅。佢咁有咁嘅巧，咁聪明之，但系咧就是、死于中国制度呢个国家机器喺后边追杀之手。咁咧讲55亿嘅英镑咧。如果佢喺美国咧，嗰啲律师咧就会教佢啊，输一半啊，同呢个咧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讲数啊，作一个咧啊呢个政治迫害嘅古仔，分分钟话自己咧仲系信埋法轮功添，又或者咧喺20几岁嗰年啊曾经咧系大个肚，点知验到咧系女婴，就俾中国咧强迫佢堕胎，于是咧一生咧就留下非常之惨痛嘅精神创伤，所以佢觉得咧系要拥有巨大嘅财富咧系先至咧嗰个心理系正常，点知就遇到咧大陆啊系呢啲咁唔合理嘅对于比特币变嚟变去嘅政策，跟住咧佢个律师可以请伦敦大学一班女性主义研究嘅学者。系嘛派钱啫嘛，叫佢哋咧一人揸幅横额啊，喺法庭门口抗议，系以啊妇女嘅身份咧系指控咧呢啲中国咧系压制中国妇女嘅基本人权。嗱，你凄凄埋埋嘅靓古仔，再揾英国卫报嘅记者咧写翻篇声泪俱下嘅报道，将所有嘅黑锅咧系卸晒过去俾中国。啊咁咧，你呢度咧系有得倾噶，唔系冇得打噶。我一早都讲过啦 ，BNO 5+1系点会变10+1咧？如果香港啊都要无啦啦 BNO 要变10+1，你一定打到去上议院咧，你一定会打得赢，系咪？英国系讲法治嘅，啊咁里边嘅细节我就梗系唔会知啦，或者我又唔系大律师。但系呢件奇案嚟讲咧，就搞到钱志敏要喺英国嘅拘留所嗰度过11国庆，咁我希望咧佢狱卒啊，系要应允佢所请，就喺佢被拘留啊嘅嗰一晚啊，啊计埋时差喺个拘留室嗰度直播中央台啊嗰个93大阅兵啊，等佢咧都分享下做中国人嘅自豪感啦，系嘛？啊，英国嘅监狱啊、拘留所啊系好人道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请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